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Yeah， 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5月19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钟了，早上好啊！ 早上好，明天就是非常浪漫的节日520。 哦，明天就是520了吗？ 但是你不要问我啊，我是完全没有 plan 的，又不管我的事。 哎，可是如果啦，你就是有伴侣的话，一般上你会怎么庆祝？ 啊，可是520对我来说算是开关，然后没有那么重要的节日。 啊，真的吗？可是对很多人来讲520是很重要的日子来的。 因为有可能我对于情侣之间庆祝的节日就处于在情人节， 啊， anniversary， 然后各自的生日就好了。 哦， 我就觉得520 蛮少的嘞。 啊，好少。 不少咩？三个吧我。 OK 啊。 anniversary 生日两个嘛，对不对？ 你要知道哦，送礼物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这样我知道啦，可是有的时候你跟他相处很久了之后，他不一定是要很贵很贵的礼物才可以送的嘛，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520就是两个人出去吃饭就好了呗。 哦， 就够了，就够了， 有简单的仪式感就好了。 要不然他就送我一枝花，一束花就好了。 哦，真花假花都不用紧。 都可以。 嗯，我还是很执着于要不要送香皂花这个东西，就是 I mean like 就是女生会不会介意香皂花这个东西？ 我是不介意啦，但是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 不 同，不 一样 啊。对， 明白的。所以各位啊，不管是男士女士都好啦，明天是520了，可以为你的另一半准备点点的小惊喜，这样子喽。是这个炫比 杨真， 我是 Kelly 凯欣， 我是 Kristen 文阳， 我们是勾炫 Rising Hour。有看帅哥一定会失控的我 Kelly 凯欣， 还有最不像零零后的零零后Kristen 温娘，一定会避免 Kelly 凯欣每天尖叫哈。 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陪你一起嗨翻天。 勾炫 Rising Hour 准时活力开秀。 勾炫呱呱练习生悠悠，我们在昨天就看到了 Patrick Breska 派伟俊的 IG 上面呢，有一位惊喜的嘉宾啊，他讲说来自远方的亲戚 是 谁呢？是 的，说的呢就是飞道尔啦，他们一起合唱了上个星期我们介绍的歌曲，叫做《隔着荧幕想念你》。 来听看他们的合唱吧。 我想在隔着荧幕想念你，在遥远的距离，哪怕是坏脾气抱紧我怀里，不想再隔着荧幕想念你，总在你身旁却变得遥远不可及，像错过时差的回忆。 不得不说，你现在看到他们两个的确还蛮像的， 对， 因为头发都一样， 发色一样，然后就有人 comment 说，到底是两个飞到我还是两个派伟俊？ 真的，OK， 那大早上的听到他们两个声音都还蛮治愈的，我觉得就去上班，整个心情都怎么说呢？平静了下来， 对， 可以好好的开车这样子。 说不定接下来他们两个人有合作的歌曲， 不知道，期待一下，要在现场可以听到两个人合唱了。当然也要跟你说到呢，飞到我这一次也开演唱会了，是歌炫媒体伙伴。Star Fortress Japan， 飞到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站将会在7月12号晚上8点在 Miu Indoor Stadium 深情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mydabookmyshow.com 去购买的哟。马上来听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勾炫呱呱练习生。哇，在大荧幕看到他的脸，真的好兴奋啊！可是这么看下来，好像有一点跟想象中有不一样哈。 是的，说的呢就是 BTS 的 Jin 啊，因为他在本月的16号呢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叫做 Echo， 然后主打的 MV 呢叫做 Don't Say You Love Me， 然后呢整个哇MV 呢大获好评，你们知道吗？ 没错的，重点是呢这一次就跟这个韩国明洞的新世界百货商店呢合作了哈，那他们呢就有个大大的屏幕，然后呢在这个交叉路口旁边的，那很多粉丝呢都知道了这个喜讯，讲说 OK， 那我们就等这个荧幕呢首上线这个 MV 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拍起来。那你知道呢？哎呦，一个不小心。这个荧幕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它是在 corner 的, curve 的、 OK， 它是 curve 的，那我们都知道嘛，如果拍 wide angle 的话，我们脸都是会被就是拉扯的嘛，如果你在边边的话，那它刚好呢这个 MV 播放的时候呢，它的开头就是一个大头， OK， 大头刚好就在那个 corner 那边，导致讲说这个脸被拉扯了。来听看现场粉丝录的影片。他鼻子瞬间被拉长了大概3倍这样子， 瞬间怀疑这到底是谁的感觉。 对，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网上也很多粉丝录的这个影片啦，当然也来听一听他这首新歌 Don't Say You Love Me。 我感觉他拍 MV 的地方有点像 Bukit Bintang。 我还在想说会不会像是新加坡。 新加坡吗？我觉得有一点点像 Bukit Bintang 那个 后小说，因为有一个好像妈妈当这样啊，这个是我看错吗？ 就一些很熟悉的画面，你知道吗？ 对，是我看错吗？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Don't Say You Love Me。 马上也来听一听 Jin 的这一首歌曲 Close to You。 选了一个选 Beyond Chen 东选呱呱练习生。今天我们看到呢，周末刚刚过去了，那一般上周末我们都会进行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包括说可能去看电影啦，去唱 K 啦，跟朋友聚餐啦，或者说有些人呢会在周末早早起来去跑步，或者说去参加越野赛跑这样子的。 真的说的呢就是这个歌手兼演员的车银佑啦，因为呢他在昨天的时候呢就参加了这个长达 11km 的这个长跑，然后呢哇纷纷引来很多的热议，说哇他跑完了还那么帅，流汗了之后呢特别的帅啊。 是他是一个这个国际的越野挑战赛叫 TNF 100江源这样子了哈。那他还没有开始跑，他只是穿着这个衣服出场，是主办方的衣服来的。 OK， 是一个风衣这样子的哦，然后很亮眼，重点是亮黄色的。他出场背这个那种就是啊多功能这个包包这样子，就可以装很多东西啦，有水壶什么这样子的，然后戴着一个墨镜，哇大家就哇 果然会运动的男生特别的加分，特别的有魅力，你知道吗？ 真的，他有什么东西是不会的？你跟我说，他已经吸引了全场目光。重点是，大家一般上在起跑点都是在关注，讲说这个时间就是3:21，我们要开始跑嘛，对不对？当时候全场的这个焦点都在他身上，因为他在拉伸。 哇，拉伸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动作来的。 对啊，女生是绑头发嘛，对不对？ 对， 吸引男生的注意。像男生的话，可能就是拉伸啊，或者说在怎么说呢？我也不懂就是。workout 还是 warming up。 Warm up 这样子了，是不是？ Warm up， 重点是他又有比心，对镜头比心。 哇，穿着黑色短裤，然后看到他那个腿的 muscle。 对啊，记得上一次在拍节目的时候，他对着这个荧幕放电嘛，那个摄影师 我记得 是男生，他都已经是讲说哇。 会沦陷， 怎么这么帅啊？ 沦陷 这样子的。 OK，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路跑招了哈，然后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参加一下路跑 11km、就是感觉应该会蛮良好的。 良好？你确定没有开关引号？ 我以前是跑的吗？很爽的。 你可是那个运动员好吗？ 别想象的，我去跑就对了。马上来听 Astro 的 Offspring。 炫呱呱练习生，上个周五呢我们就看到勾选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来到了他 UMT。 是的，这一场呢刚好你缺席了嘛，告诉你一个小小的怎么说的好笑的点。 什么东西？ OK， 因为当时呢其实已经是来到他们学校的 week 14、你要知道 week 14、 还没到 OK， 但是就是 exam week 大有可能就在家复习啊之类的、然后呢很多人就没有来上课 OK， 然后这位老师呢最有魅力的老师他就 text 在 group 说今天、 okay. 对，他就今天会有 workshop、大家记得来，他就是用这种开关引号欺骗的这个方式、 就是 workshop， 但其实实际上呢是 GoSharing workshop 这样子、我们来送饮料这样子。 对，要不然真的好多学生没有到场，然后嘛 这样现场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30多左右吧， 30 就那个班级，因为 tutorial 也没有办法容纳太多的学生嘛。 明白，感觉上就他们是吓到了，是不是？我们来听看这个 live 吧。 哇，现场有点热闹。那今天呢是教师节的正日，我先祝所有的老师们还有在场的一位老师教师节快乐耶、 感觉像好像中学上课这样子， 没有真的回到大学的感觉，然后 大学没有给我的感觉，这样排排坐好像就中学那种。 tutorial 都是这样的哦， 很久没有坐下来听课了嘛，这样这样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大学感受一下啦哈。 但是的确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对啊，各位可以去到我们勾选的 IG 看一下当天的这个 live 还有这个照片了哈。当然再次恭喜我们最有魅力老师 Jaren Tong。 马上来听歌，希望他的学生们为他骄傲，郭嘉伟的骄傲。选这个选 Beyond Chen。 全新勾选好朋友有台韩新人女团 JetBlue 幻蓝小熊， 阿拜拜拜，阿明 JetBlue。 这次他们六人马不停蹄的来马宣传新专辑，阿亚口还送上自己的座右铭来鼓励大家。另外他们还大爆料，当练习生时每天至少要训练16个小时。 他的地方就是真的完全没有朋友，就只有以前的一些体育班的朋友而已，因为体育班就至少还会有一点话题。 哇，真的好心疼呢，以后一定要走花路啦。赶快上到勾选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勾选好朋友，看完后记得留言点赞分享哦。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 炫渣渣考核官， 酷炫渣渣考核官。今天八点钟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会有这个应该蛮有共鸣的，说到的是这个好兄弟或者好姐妹聚会，反正就是好朋友了哈。那如果你比方说有 gathering 的话，应该带着另一半去吗？ 因为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就是兄弟有想要有兄弟的聚会，还是姐妹有想要姐妹的聚会。 可是你会 on to 就是 double date 这样子的感觉吗？你会喜欢吗？就是各自带自己的另一半。 还好，因为我觉得人越多，你要迁就对方的习惯还是喜好，就更开关然后麻烦一点点。 OK，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就是看哦，看各位有没有想要带另一半去聚餐这样子啦哈。当然也没有绝对的，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啦哈。 就可以 WhatsApp 上 com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过宣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特例。 我个人是感觉可能其实带着也有不错的，因为首先你们可以交流交流，让彼此更了解对方这样子的，他懂你跟谁一起这样子。不懂啊，等下你们来分享了哈。使用 com DJ Prepaid 5据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0169988889，等你的分享哦。 是这个选比王圈 入选抓抓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 OK 聚餐 gathering 的时候那可能是跟好兄弟好姐妹这样子，应该带着另一半到场吗？ 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OK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本身觉得说，我在我朋友面前的状态或者是性格是恰恰相反的。 Okay. 跟我在这个伴侣的面前。 可是你不会觉得说，你的另一半应该去了解每一个方面的你吗？比如说工作你是怎样的，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是怎样的，跟就是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怎样，跟父母在一起是怎样的？ 我觉得还好因为工作的时候他基本上即使不了解也 is OK， 因为有可能我不是跟他共事的人好像我跟我朋友，有可能我跟姐妹会有那种很多 gossip 的时候 明白啦， 还是那种很放开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呢接触到，我觉得也 is OK， 因为我在他面前就是他就接受这个我就好了呀。 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看到不同面的我，这样其实也挺好的。不过这个看个人啦看有没有就是想要怎么说呢转换频道这样子，因为你跟不同人相处的时候就有不同的频道嘛对不对？那可能你会想让他看到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样子，或者讲说其实你想要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好男友好女友这样子。 OK， 那不知道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聚餐的时候会不会带上另一半呢？0169988889，好处坏处又有哪些这样子的？ OK， 跟我们分享啊，可以 WhatsApp 这个 voice message 进来跟我们讲这样子的。 OK， 说这个选 Beyond Chen 如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说到就是你在聚餐的时候应该带上另一半吗？ 天理凯欣本身就觉得说 It's okay， OK， 你们有各自不同面貌，自己就随自己去吧，不一定要带着另外一半。 Chris 的温阳呢， OK， Kelly 的观点是讲说就是可能另一半没有必要看到就是你这一面，比如说你 gossip 的时候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比较粗鲁一点这样子。 OK， 我的话呢，我觉得说看 occasion。 什么 occasion 呢？比如说如果真的是你们很 close 的朋友突然讲说 OK 他分手了，他一般上会叫兄弟出来嘛，对不对？他说：“如果我分手了，可以出来陪我饮茶嘛。”然后你就会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因为这个是比较私人的事情嘛，那这种情况我不会带另一半。这样如果是普通喝茶，比如讲说：“朋友，我最近拍拖了还是想说我最近怎么讲，就是有好消息要跟你分享哦。”这样其实带上另一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如果讲说今天我的另一半知道我餐的是谁，我的 gang 是什么样的人，他更加了解的话，这样他以后也更加放。放心嘛，对不对？ 有可能我会带一两次，但是绝对不是每一次都会带，因为我觉得有可能 channel 不同，我不想硬把他们掰在一起或者是聚在一起的感觉。 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 channel 是一样，但这个不可以强求啦。 对对对， 我一个幻想是觉得说他好像见着他以后的伴郎或者伴娘，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因为你以后的伴郎团一定是就是这一版这个 gang 的人的嘛，是不是？ 也是。 所以就是如果他们熟悉的话，以后就是也会 好办事。 对，好办事。 还是他先现在就对他们好一点，然后避免自己等下再娶对方的时候，还是嫁给对方的时候呢，就让他们手下留情。 对呀，都早上的时候要就是闯门是很辛苦的事情 你真的 plan ahead 厉害哦。 25岁想要结婚去 真的。 OK， 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好兄弟好闺蜜聚餐的时候，你会带上另一半吗？有什么好处坏处，还是讲说你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呢？0169988889 可以 voice message 进来或者 text 进来都可以哦。首先选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你去啊聚餐，跟你的兄弟啊、闺蜜啊，就好朋友 gathering 了哈，这样你会选择带你的另一半去吗？ 克里凯欣是不会带的 ，Christian 文阳是会带的。 OK， 我看情况带了哈。不过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 comments 或者讲说观点吧。 Morning 啊 ，Kelly， Morning 啊 ，Morning。 如果我 brother gathering 的话，会不会带另外一半呢？应该会 yes 啊，因为给他知道一下我已经脱单了，我不再是单身了哦。 他的观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观点是 宣誓主权。 对，也不算宣誓主权啦，就是讲说，哎 ，brother， 我 show off 脱了咯。 哎，我觉得男生会有这种胜负欲的，或者是那种竞争的感觉。他就说，哦，你看，因为有可能你一群的 brother 有几个是还没脱单的， 啊，然后就牵着手进来， 啊，就看不起你说，啊，你绝对不会脱单的，这一年不会脱单的，你看。哇！一走进那 restaurant， 最适合的 timing 是什么时候呢？结婚的时候，就有朋友结婚，然后你有一桌的嘛，你都是跟兄弟一起的嘛，然后你突然间，我今天要 plus one 哦， 哇！ 然后就牵着女朋友的手进来，哇！ 不用等，不用看着那个新郎新娘等等等等，你就在那边等等等等了咯。 自己等什么等哦？砸人家场子，反正就是也、yeah, 可以跟你的这个啊 gang gang 这样子，就讲说，哎、欸，我拍拖了，带我的女朋友给你们见一下。 真的，我相信那些 brother 绝对是在那边，就是好像偷笑的感觉。 女生应该也会吧？女生应该是从你们暧昧的时候就应该大概懂了的，因为 就是你喜欢的时候就讨论了的。 对啊，军师嘛，对不对？ 对，如果你一带那个男生呢、啊、去你们的聚会的时候，那些女生也会偷笑的。 啊，让我早就听过你啊，龙。 我知道你所有的东西，我知道我姐妹用什么计谋把你铐到的、哦。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我非常了解你。 对，就是那种感觉。 对呀，我记得很清楚啊，你的所有小细节， 一举一动的。 来听林小柯的，记得很清楚。所有的歌选 Beyond， 是我们这一次勾选媒体伙伴，我们都不是一个人。Crispy 翠乐团和 Riota 片山梁太演唱会将会在6月13号的晚上8:30在 PJ Pack New Event Space 温暖开唱的。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可以透过 www.onetix.com 去购买的哟。叽叽喳喳，叽叽喳 喳，叽叽喳喳。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闺蜜或者兄弟聚餐的话，你觉得应该带上另一半吗？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应该带的。 为什么嘞？ 因为刚才我就说到，哎，我 你不要给双方的军师见面，是不是？ 没有，主要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 vibe 不同跟 channel 不同件事情、 可是你不带你永远不知道啊。 OK， 我自己的以往经历就是说，因为我谈的恋爱那男朋友他是比我大的， OK， 还有可能就比较成熟一点点，大叔一点点、 哦、你就怕你们的 conversation 对他来讲很儿戏是不是？ 也有可能，或者是我不喜欢那种你的其中一方他们就是硬在迁就着自己融入这个圈子的感觉、我就希望他们做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是那个随意切换的人，我 OK、可是如果他去切换的话，我就觉得怎么嘞，就让他在家更好。 可是我会是想要就是我的另一半跟我的很好的朋友就是可以很好的、就比如说 OK， 我一个兄弟他有女朋友， OK， 假设我有女朋友，这样我们可以就是好到可以一起 出国旅行。 对对对，我真的感觉很好、 那个画面也是我想象到的，也是我希望的。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这个前提是你们必须得熟，你们必须得就是平时有在交谈交流、吃饭怎么样，这样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这样子啦。来听看他的声音。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带我的男朋友跟我一起聚餐，那我也想要去跟他聚餐，那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各自的不一样的面孔嘛，就也是要展示给他看的嘛。不管我跟你相处怎样，我跟我朋友就是这样子的相处，这就是一个很好处的，可以就是加进大家的感情嘛。 啊，就促进感情线，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去旅行啊，去玩的、这样子。如果对方哦，你跟、OK， 你的情侣跟对方都不熟的话，你要他们去旅行就好像怪怪的，对不对？ 正所谓呢，你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包括我跟我朋友的样子， 对 吧？对 啊，所以接下来聚餐会带吗？ 考虑吧，先有男朋友再说，谢谢。 谢谢招男友。 明天是520，不关我的事，谢谢。 希望明天 Kelly 可以被告白。 哇哇哇！ 花手， 谢谢哦。 这个选比较赚。生活里全打包，都选任性啊。我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我选嘻嘻应援队。 我选嘻嘻应援队。今天9点钟，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消息了。各位，如果在周末有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大事小事都 OK 的，可以 voice message， 也可以 text 这样子的。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在周末呢，我就看了这部电影叫《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哇！ 怎么样 好像不会老的这样子。 真的，我看到那个容颜，哇，到底是吃了什么。 我觉得说这个是你的 type， 硬朗的男人。 他不是我的 type， 但是绝对是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个男生。 对啊， OK， 首先我要讲到说这部电影了哈，我觉得这次的铺垫很长，哇，他根本哦，这个故事线是真的追溯到以前1960多年的时候， 哇， 他故事线真的， 那是我妈妈出生的 年代。因为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个系列它本身就很久了、 yep. OK， 那他这一次呢，这个 Final Reckoning 啊，这一集啊，他真的有就是先到回去他以前 Mission Impossible 其中一个集数的时候去偷的一样东西。OK， 造成讲说现在这个 crisis 发生。OK， 这个这一次很严重啊。为什么很严重呢？是因为它会引发世界这个核弹爆炸， 哇， 导致全人类毁灭。 哇，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是面对 AI 嘛，对不对？ 呀呀呀！ 我个人是觉得打斗戏根本不需要讲，这次有上刀山下火海，它真的是又潜艇啦，下到这个海底500米。 哎，那整个我相信那画面一定很震撼。 对，然后有架这个滑翔机啦，在天上、OK 打架。这个飞机跳去另一个飞机， 哇，那么厉害！ 对，没错。然后后面又有就是不同的这个核弹爆炸了。OK， 所以各位，我觉得说是很值得看的。当然如果你想看的话，也可以先回顾一下前面的集数这样子，或者去看一下解说再进去，因为它整部电影呢是3个小时，真的很长。那天我11点看，我以为会看到1点半了。那你知道我出来的时候2点多，很夸张。可是完全没有后悔看这部电影， 真的，我觉得 打斗戏太好看 了，每一秒都非常的精彩吧， 真的太好看，而且他们节奏啊、画面啊，所有东西都铺垫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真心的，真心的，这不是一部好电影。如果要打分的话，9.8分， 哎，很高哎， 很厉害，这部电影真的很厉害，而且 还有0.2分去了哪里？ 它没有厕所位的，这部电影没有厕所位的，你走不掉、出不到去的，我跟你讲。 这样我觉得不光需要买两盒哎，因为3个小时。 对，3盒啊，1个小时1盒。 哇，你也厉害一下哦。 OK， 各位还有什么好消息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哈？0169988889，来听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谁的歌选 ？Beyond Chen， 都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首则好消息呢，是来自这位朋友的，他叫 Angeline Ku， 他分享到讲说呢，最近去service 车，因为我们每一共几百公里就要 service 车嘛， 对不对？那 service 车的时候，一般上可能会要等很久，可能会等2-3个小时，有的时候很快，有的时候很慢。 我一般上是 车流了 2个小时、欸， 两个小时，对不对？哦、你懂他 service 要多久吗？ 多久？ 30分钟 好。也太快了吧！ 因为他去的时候刚好就是已经通知了这个安哥，然后安哥车一到，他就马上开始弄了，他就旁边吃个午餐就已经好了。 下雨 耶，很开心呢、欸，这一次真的很快哦。 你这比洗车还快吗？ 洗车、差不多啦，差不多。多啦， 我洗车每次1个小时哎， 这么洗很久 啊？要不要 cam 里面呢？ 有玻璃是吗？ 没有玻璃， 他是不是？ 你要哎，生意太好， 有没有哦？你排队啊，所以是 呀呀呀， 哦、 我就把我的车放在那边。 他来讲半个小时应该，半个小时内20分钟可以搞定吧？ 我可能就立马就把它放在那里了。 哦，可能你去吃饭，然后回来就直接拿车， yeah, 对不对？ Yeah. 也是明智的选择。OK，、那下次如果去 service 车的话，大家也可以先通知，就是你认识的这个安哥啊，或者说这个车行的老板啊，跟他讲说。哎，老板，我要来 service 车了哦，你这边有位吗？有很多人吗？很多人就下次再去咯， 是的， 对不对？ 要不好 appointment 哟， 就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了哈。是这个选 Beyond Chat， 独选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要分享第二则好消息咯，来自这位粉丝叫 Kaki， 他分享到讲说呢，最近在周末的时候就去到了这个市集。OK，、他去的这个市集呢是吃东西的，叫吃货节。OK， 然后去到那边呢，他想说本来去的时候啊，刚停好车，下雨，而且很大地的那一种， 最怕遇到这种情况哎、 是真的。还走下去了，讲说 OK， 一点点雨应该没有关系啊。那你知道，嘟嘟嘟，很大滴的。OK， 他就走了，走进了市集，刚好到市集的入口的时候停雨了。 哇，这雨下的还蛮快的， 是不是？ 还蛮短的。 我觉得很 lucky 啦，可能是风大了哈，那个云就吹走了这样子。不过这个感觉很好，因为你在市集撑伞很险呢。 真的， 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就很多那个棚了嘛，然后你在撑伞，他可能会掉一点灯笼这样子。 对， 像我这样哦，比较高人哦，很辛苦。我跟你讲，我要低头走哦。 而且你整个吃东西的体验跟买东西的体验是非常的不好的， 主要你看不到啊，因为那些摊主他们可能要拉那个帘下来， 对 啊，然后你就会看不到是卖什么东西，然后也逛到不好不愉快。 而且有可能我买一个咖喱鱼单啊，他就 drop 了几个鱼水进去， 你就加料给你 啊，要不然我买了一个饮料，他就 drop 了几个鱼水进去。 哦，是咯，所以就下次如果看到 下雨的话，先看一下天气预报再去市集吧，对不 对？ 因为 对， 哎呦，也希望摊主们啊，就是在摆摊的时候不要下雨了， 对，就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什么市集，各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市集是一个蛮chill的地方， 对， 可以去听听歌，吃吃饭这样子。 I need that too。 是的，个选，酷炫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些好消息了哈。如果有什么好消息、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可以 send voice message 哦，像这位朋友这样子啦，他就啊、有发了 voice message 进来我们这个 WhatsApp， 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今天我会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会，然后今天有 Squid Game 的主题，蛮特别的。 哇 ，Squid Game 啊！ 就是准备了这个服装 ，OK。其实这个是我朋友来的 ，OK。 啊，他刚好就我讲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可以就是 WhatsApp 进来这样子。他想说 ，OK， 可以啊，我讲一讲今天的事情啦。 嗯， 就昨天我们有一个朋友生日，他办了一个生日派对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讲说 ，OK， 我们这一次有仪式感一点 ，OK， 我们全部人准备这个衣服。他一个月前就叫我们。写 size 的，写讲说 OK， 你要什么 size， 他就去订购了。 哦，他订购的， 对，他订的， 我还以为是各自准备的那一种。 我们就要现场就直接换。 哇！ 啊，然后那个是全部人是红红的啦。 哇！ 重点是我以为我们包场，没有，我们没有包场，我们跟其他人一起，所以我们就好像怪咖这样子，十几个人穿着 Squid Game 的衣服在那边吃饭。 没有啊，你们叫亮点呢、啊，你们叫特别。 我觉得是啦，因为那边的服务员也是很 steady 的。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两个人没有来了哈，刚好有一个衣服是 Triple XL 的。 OK， 然后有一个服务员他是。啊、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福气一点、 okay. 他去拿那个衣服穿出起来就跟我们融入了这样子， 服务员呢、欸、那么配合 那边 happening 了， 那老板也那么 OK、 啊、对，他们那边是那边一边唱歌一边做菜的、 okay. 然后是 open kitchen 来的，我们就围住那个 kitchen 在那边、 yeah, 吃东西， 很爽耶、欸、 是，所以哈哈，各位接下来如果有生日派对或者说要就是叫朋友一起庆祝的话，可以考虑这样子。 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式的、啊、就是你去模仿你朋友在 Instagram 的照片。 哦，我看过，还有一个是他们玩什么啊 G-Dragon、 欸、不是不是，他们穿那个 Uncle Andy 装 啊 啊，就是他们特地去买那种很久很久以前那种花花衣服， 80年代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戴一个眼镜那样子， 真的我觉得这种太有趣了，大家学起来哦。 是的，马上我们来听歌吧，有来自小蓝背心的目击皆是你，是的一个选。 颠簸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多选 Rising Hour。 在前几天呢，我们就看到 Jaden 杰登他就发了这个影片啦，在我们勾选 IG 上面呢就可以看得到了，是讲说呢 OK， 身体健康的秘诀哈，你是为了不同的器官好了，你就要做什么动作这样子的。然后那天我们就好像傻的这样子在 Astro 的 Lobby 在做这些动作、 欸、那些其他的职员呢，其他的 staff 都看到的时候都纷纷在笑我们， 他们那个眼神，我觉得我们可以拍一个影片，他们眼神看我们， 真的 not to being judgy， but 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你每天转身一分钟我会爽， 我是膝盖，我喜欢你静蹲， 然后我们就静蹲。 我是肝，让我强壮的方法是徒步， 就走路。 我是头， 重点是啊，我们前面的动作是没有停的 啊， 比如说转舌头啦，蹲啦，走啦，我们到后面呢就越叠越多，越叠越多。 对，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哦还好，但是你看到最后一个，你就会明白说我们到底是怎么被 Jaden Chong 给丑化的。 我们自己看那个影片，我们都傻掉了， 真的。 我们确定要拍这个吗？OK， 所以各位可以去到 Gucci 的这个 IG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影片里面谁最丑 ，comment 一下，让我们知道。OK， OK 啊，所以这个选 B， 杨真。 Gucci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月月助力团呢、啊？今天要说到第一首新歌，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新歌《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OK， 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看到最近小鬼上了好多节目啊。首先有之前我有，哈哈， 你也是有上的节目，来我帮你说， 哇，因你而来， 有客串了一小幕，呵呵。 对的 ，OK， 他跟王瑞卓呢就唱了这一首最近还蛮火的一首歌曲 ，OK， 叫《一点》。我觉得说就是中间那个 rap part 很好听啦，各位可以去听一下纯享版这样子的 OK。 真的， 刚刚在因你而来呢小鬼也唱了另一首歌曲，是叫跳 楼 机。 内心希望错不顺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炙热的 一下哦，这个是 live 哦，哦 多么深情的小鬼啊！ 对，还有一首我最近有放在我的这个我的这个 MC of the day 的歌曲叫《二十二》。陶喆老师的二十二啊，这次是跟欧阳娜娜合唱了哈、嗯，各位都可以去听起来这个春香版的。当然，马上也来听一听小鬼的新歌《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吧。 首支歌选 Beyond Chen。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雪二的《剑冷》。 月月月月月月。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这位最近哇哦，他唱好多首歌曲啊，重点是最近也很红啊，这位黄子弘凡发新歌啦，名字叫爱在分秒间。那在听他的新歌之前呢，同样的今天我们有很多 cover， 很多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录制的版本要听一听啊。首先有这一首如意， 烟火氤氲人间香， 深情男人呢，再来还有这首《人鱼的眼泪》。 当黑夜再次亮起来。 是天赐的眼啊，天赐的声音的这个舞台了哈、嗯。当然，我们也有看到这首我很喜欢的 ，OK 啊，这个叫《推开世界的门》。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自己的话衣裳，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哇， 这首歌好听到什么程度哎？好听到哦，因为他们节目跟节目一般上都是打对台嘛，对不对？ Yeah. 那不可以就是在节目中提起另一个节目的嘛。 OK， 在这个官方的这个账号发的这个 cover， 连对台的节目都来 comment 讲说哇。不得不说真的唱得很好听，虽然我不应该在这里 comment 的对对对对对， 哇，这是很高的评价。 对，各位可以去到黄子弘凡的这个社交账号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当然我最近也看到他访问，很好笑的，因为他名字是四个字嘛， 对 不 对， 对，所以一般上人家会叫他黄子或者弘凡， 嗯 OK， 或就是这样子啦， 有人叫 或者就叫四个字 子， 对，就是这个我看到一个主持人叫子弘凡，他去 call 他讲说，哦，一般上我的朋友都会叫我黄子或者弘凡或者黄子弘凡这样子，结果这个主持人就很坚持叫他哎子弘凡怎么样，他就自己、 okay. cringe 想一下， 很 cute 啊！ 不是，主要你要想一下，因为你如果你是长期被叫这个名字了，突然间就是没有叫姓， 就 叫后面。 比如说，一般上我被叫凯欣，然后突然间人家 叫我 林凯， 你不是不是，因为你还对，你还对，你知道这三个字是对的凯欣嘛，对不对？你想想人家叫我杨 杨， 是不是很奇怪？ 杨杨妹妹， 是不是？所以呀、啊，下次看到黄子弘凡，如果觉得访问到他，我们要叫一下他黄子或者 弘凡， 黄子弘凡这样子， 还子弘， 子弘凡。OK， 各位来听一听黄子弘凡的新歌《爱在分秒间》，选这个选 Beyond Chen。 月月月月月 月月。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又来自这位歌手演员任嘉伦，《争分夺秒》啊。他也在音乐节呢唱了这首歌曲，来听看吧。 我的事因为我总是时间赛跑， 呜呼 呼呼呼呼呼呼 呼 呼呼呼呼 呼 感觉在现场的话应该会蹦起来， 好燃炸的感觉， 这种歌曲是很 happening 的啦、 yeah. OK， 有机会的话可以听一下现场。当然在这个上海的音乐节呢，他也唱了这首歌曲叫 无 界。 那么接下来唱的这首歌，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我希望会唱的部分我们一起唱好吗？ 帅有帅，还有演员。他又唱又可以，跳又可以，演又可以， 根本就是太有才华了啦！ 是，那最近呢，在跑这个就是宣传的时候呢，就被粉丝问到了，讲说：“哎呦，任嘉伦是不是不演甜剧啊？”他讲说：“我不服。”来听看他的声音。 不服刚刚说的那个话，我不是从来不演甜剧，我只是看项目。 就是哪一个项目的内容包括各个方面，如果它足够打动我，我就会选择，可能刚好就是像无忧渡这么优秀的作品非常打动我，所以我才选了无忧渡。然后我们的结局其实、 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啊，自己去看。 对，我相信如果哪一天他演甜剧的话，绝对有很多女生会被他的这个演技啊，或者是他整个剧情啊给沦陷的。 重点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怎么说呢，完美对眉清目秀这个成语，就是、怎么说呢，契合度很高，因为他的五官真的是很立体很好看，而且很清楚。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有一种感觉，是我看他的五官我觉得很清楚，因为我他很标准，他的五官，所以你知道可以演古装剧的人哦，他们的五官都是很正的， 很深邃，眼神深邃啊，五官立体、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剧了哈，无忧渡。 OK， 马上也来听一听新歌，叫争分夺秒，是这个选 比 完全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也是我们这一次歌曲媒体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站，将会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在 Miri Indoor Stadium 申请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呢可以透过 mydoublemyshow.com 去购买哦。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多选 Rising Hour。 哇，昨天我们看到好消息啊，说的是这个2025年泰国超级500赛男双决赛，我们就有谢霆锋和苏伟毅了哈。哇，这一次对上的对手也非常非常的强劲啊，来自 Denmark 的选手，看到有 William Krieger Bo 还有 Christian Force KJ 的，那第一局呢是20-22，第二局21-17，第三局21-12，夺冠啦！ 哇，恭喜恭喜啊！再来就是有这个女双的决赛，也是我们的 Pearly and Tina 的这个组合呢，也是只是用了2局哦，就战胜了这个韩国的对手。那第一局呢是以21-16，第二局呢是21-17的这个战绩呢，就得到了金牌啊！ 没错的，恭喜恭喜！哇， 太强了，为国争光， 真的。 OK， 那如果你想说哎呦我错过了这一次的比赛你还想看的话呢，哇，这个礼拜也可以看。 OK， 2025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叫 BWF 啊，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次呢将在 Axiata Arena Bukit Jalil 举行的。那我们大马男双呢，谢苏组合、飞听组合还有女双这个 Perlian Tina 的组合呢，也将在主场奋力拼搏的。 是的，记得留守呢 Astro 频道815观看赛事直播，一起为我们的大马羽球健将加油打气吧。你也可以透过 Astro Go 随时串流比赛哦。 太骄傲了， I'm so proud of them， I'm so proud to be a Malaysian， be a Malaysian。 我们要去现场支持，有有是这个选 Beyond Track， 都选 Rising Hour， 都选 Rising Hour。 今天是星期一了哈， Monday Blues， 有没有感觉很 blue？ 今天、OK 吧、会 blue 吗？今天 我 blue 哦。 你 blue 啊？ 真的 blue。 好啦，我也蛮 blue。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要承认一下啊？ 是 blue 的，可是哎，就是玩 A 了过后感觉是好的啦，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进来的时候，进 studio 的时候没事，然后一开始工作就哎，好像又有活力了。 对对对，我觉得的确 on air 之后，每次让我觉得到好像心是满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有些东西我知道你肯定一开始不会，就你没有那个心想要做，就很 blue 嘛，对不对？想说哎呀，可以不要嘛？ 是起床太 suffer 了。 对，或者想说就是你可能当下没有那个 mood， 但是你会发觉，如果你一开始要 go， OK， 我看过一个5分钟定律，像说有些东西你不想做，比如说家务。OK，、那你就逼自己开始5分钟。你开始了5分钟之后，你会 很莫名其妙，就突然间讲说 ，OK， 来做完它，做完它了，这样子。 对，只是开始有点难而已。 对， 但是做着就其实也 OK。 万事起头难啦，不过到后面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不用担心 的。 OK， 希望大家有一个 blue 的 Monday， 好不好？ 是，工作加油，工作顺利，读书顺利，开车小心。OK，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耶，说这个炫 Beyond Trend。